在朝鲜劳动党的关怀下，原山农业综合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研究师、院士、教授、博士朴继恩和咸兴军属银河服装厂厂长、劳动英雄朴勉硕一向做出很大的工作成绩，来竭诚拥护了党的领导，在人生的黄昏期也过得有意义。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他们分别送去了充满恩情的80岁生日宴品和70岁生日宴品。